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6，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0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更快、更高、更强，呢句奥运格言大家都听过。但你又知唔知奥运格言而家正式升级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支持东京奥运嘅同时，一起支持残奥，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返嚟可以直接返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数学尤其渣啲嘅我咧，咁啊成日都遇到啲数学题咧困住咧，咁就好难去解决啦。就喺呢个情景之下咧，就 inspire 到我去写一首作品。 来自喇沙书院嘅陈乐谦作咗呢一首未被解决的数学题乐章，能唔能够解决佢嘅数学难题呢？记得留意收听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00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言， 丁月，如果10分是满分，你觉得阿一的浪漫程度有几分呢？ 7至8分，都会煮下嘢食啊，虽然好似好暗黑啦，咁佢都愿意去整一啲宵夜啊，或者咩剩啊，咁我觉得呢件事系 sweet 嘅。 Hello， 我是阿丁丁月，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门会。 18/22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上回讲到，因为青春交响曲在港台出现，加上商台的年轻人时间透过大气电波交锋，令到70年代中期的广播道出现了一个新兴的词汇，叫做 DJ。 这两个字既代表香港广播界的新势力，亦都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职业。 DJ 的英文全写是 Disc Jockey，香港就叫做唱片骑师，即是播歌、开咪、构思节目流程一脚踢。一个节目是什么风格、好不好听呢，就要视乎 DJ 的諗头和内涵了。这个这么生动的翻译是当年由陈任想出来的。话说有一次他和吴石辉吃饭，谈谈下就谈了这个名字出来。本来只是想着玩一下，但是吴石辉就说了，你的名字挺好的，我用来做节目名。结果好多人以为这个名字是他改的。 声音演绎彭程，撰文游大东。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韩女子团体 TWICE 推出第3张的全日语大碟，今次的概念就是用多种不同形式展示爱播，用这个元素去到体会女性强悍的一面。歌曲节奏是很快的，因为他们希望用歌曲去到创造一个完美的音乐世界。到底他们可不可以用爱和用音乐去感动到全球乐迷呢？日本男版推介歌曲 TWICE Perfect World。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 Twice Perfect Worl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8月13号，骚动音乐，大家好， 你好啊，波成。话说咧，小弟咧， 系 呢期都几开心，因为要行街街，行一啲好耐冇行嘅街街。 系 嗰、那个街街咧，系去睇玩具啊！ 哇，啊、开心啊！ 好耐冇睇过玩具啦， 咁 啊，跟住然后就有一晚啦，因为约咗朋友食饭嘅关系啦，咁喺旺角嗰度食饭咧，咁附近你都知道有好多商场系卖，即系好多玩具咁样噶嘛。咁、然后咧，去到嗰个商场入边，即系有两层，好多唔同嘅格仔铺啊，一啲模型啊，咩都有咁样，包罗万有啦。咁啊，我好中意行一啲中古玩具嘅铺头嘅，即系我系要成。我本身唔系一个特别中意买玩具嘅人，即系我唔似得你啊， 我唔多 阿一啊， 龙哥点啲， 龙哥啊呢啦， 系啦、 啊，即系好会丧买一啲 figure 翻屋企摆，咁我就好少嘅。咁但系我又好中意睇一啲中古玩具，就系、是、可能 N 年前我哋年代嗰啲铁甲万能盒、万能盒啊， 铁甲万能盒、 铁甲万能盒啊，跟住然后可能仲有我嗰日见到一个玩具咧，我系好惊讶嘅。就是呢個彈珠人，彈珠人完全是我同波成你的年紀啦，應該。 波生好麻煩，波生好麻煩，包大 呢個係炸彈人啊！ 蹦蹦彈珠人啊嘛， 包渣好麻煩，包渣好麻煩。 佢嗰套叫蹦蹦彈珠人 ，OK 啱嘅。 彈炸彈人係 game 嚟嘅。 總之喺我嘅 concept 入邊係唔同嘅嚇，炸彈人係炸彈人， 係 彈珠人係彈珠人啊嚇、 哦。 雖然佢哋好似。但系唔同，你唔好理，系啦。咁但系 你讲个即系应该有个僆仔手操住一个弹珠人，然之后互相射粒波子出去。 系啦，射粒波子嗰个就系弹珠人。 咁、oh, okay. 炸弹人系真系识行识走放炸弹嗰只。 系、 oh, 咁样 好似系。 咁咧， 绿宝啊、红宝啊嗰啲。 话说咧，我喺一间中古嘅玩具铺度见翻弹珠人呢件事情啦，而唔系新出嗰啲，系真系我哋年代玩嗰只。而我发现当中有几只咧。我以前細個係擁有過添嘅， 但抌咗啦已經， 抌咗噶啦，抌咗噶啦，同埋係啲大好大路嘅款嚟嘅。我深信有玩彈珠人嘅朋友咧，入手都係嗰幾款噶啦、 嗯。 令我最驚訝唔係令我見，唔係因為見翻呢個玩具啊。你知唔知最驚訝係咩啊？ 價錢 係價錢， 一定好貴啊！如果你講、 那個、價錢， 但佢唔係翻出噶嘛，就咁望落去，佢幾多中古應該可能以前啲人買落， 唔係翻出嘅。 哦、 真 係、啊、 真係保存得好好，因為你連個盒你睇得到嘅，嗰、那個盒咧絕對係嗰個時期出嗰啲盒嚟嘅、 嗯嗯。 因為而家出嗰啲彈珠人嘅盒咧，你會見到個盒面係繽紛好多啦。咁以前係即係會簡約少少嘅個包裝。你估下，我俾你估下，其實而家賣一個咁樣嘅中古嘅彈珠人全新嘅，佢話係全新啦嚇。咁、然後嗰個盒都 keep 得好好，你估係賣緊幾多錢？ 300-300蚊咯。嗱，如果細個價錢，呢、啲應該挨近100蚊就可以有噶啦。 係啊，而家都唔使啦，我諗70-零蚊啦嗰陣時。 double 咯，300-零蚊咯。 double 你個 double。你个 double 抌咗呢个簿啊！嗱， 你係咪想我 double 你个簿 啊？我開估啊我嗰日見到咧，我曾經擁有一款嘅好普通嘅彈珠人，係賣緊 最平嗰只卖紧650蚊， 咁贵 啦。跟住然后咧， 边个玩啊？ 跟住咧，你讲真啦，买翻嚟真系玩咩？你都系攞嚟储噶啦呢啲。 你个盒又唔系靓， 佢 keep 得好嘅，佢 keep 得好嘅，佢 keep 得好嘅。咁但系咧，我仲见到有一款咧系合体嘅，因为我细个都拥有一部系合体，系一模一样嘅，因为佢一边系蓝色，一边系黄色，咁然后佢可以两边合埋一齐做一只弹珠人咁样嘅。跟住然后咧，嗰一只卖紧1180蚊啊！你明唔明啊？1180蚊买一只细个一嚿水左右，即系最多顶晒窿两嚿水嘅弹珠人。嗰下我真係大開眼界， 我真係彈出嚟啊！ 點解我細個唔識諗呢？如果我細個哎爸爸媽媽買完啲彈珠人，我唔拆開嚟玩，我一路保存住佢，即係用嗰啲吸濕嗰啲咧，即係擺到佢好靚仔咁樣。咁我而家應該都發咗啦， 你唔會識呢啲嘅。我話俾你聽，上年啊，我有一段时间想研究一下有个 card game， 即 Pokemon 卡啦，呢只 card game。所以因为出繁体中文版 ，OK， 咁啊研究咧，节目嗰时都有讲过研究，即系入唔入坑啦。 系，我都有研究过，我想讲。 咁最后虽然决定咗冇，但系喺嗰段时间上网会去睇一啲唔同以往出过嘅卡一啲价钱。 系， 因为嗰阵时啲朋友就话你想玩唔紧要，你唔好买嗰啲。朋友讲法啦吓，佢话你唔使买啲咩扩张包噶啦，你谂住组咩卡组，你有个 budget， 你直接咧就按住个 list 咁样买翻嚟就得噶啦，逐张逐张买，咁我就觉得冇咗嗰个乐趣啊嘛。 系， 咁但系 即系因为你享受抽奖嗰个 系啦，都系我唔享受抽唔中嗰下啦。你要明白，咁但系你都系想玩嗰啲咁样噶嘛，集换式啊嘛。正所謂 係， 咁喺嗰個 research 嘅過程當中，上網睇下一啲外國嗰啲網站啊，嘅啲卡啊會賣幾貴咧？咁啊彈下彈下 related search 揾下揾下，見到有一張卡係好貴，嗰張卡咧而我擁有嘅 嚇， 呢張卡咧就係、是、Pokemon 裏邊一隻叫怪力嘅精靈。 我想問怪力係四隻手定兩隻手嗰只啊？ 第三階段四隻手嗰只。 OK OK OK OK。 鐵腕大力怪力。 OK OK, okay。 怪力嗰只。呢一張卡咧我擁有嘅，點樣樣嚟嘅咧？就係、是、當年喺香港有出英文版，市面上第一盒公開賣嘅。基本卡组， 系 佢个盒嘅封面系一个精灵球，跟住个底系即系蓝蓝地色咁样，即 系 exactly 系 边只 啲卡背面嗰个 logo 啦。嗰盒系唔知九几年定系千禧年代香港第一盒出现嘅。 哇！你嗰阵时舍得买啊？ 其实都唔系香港，我谂全世界都系。总之嗰副系依款游戏嘅第一盒， 基本啦、啊，最基本入坑要有啊，入 应该系 必备 第一盒有嘅卡组。咁里边咧就系、是、有嗰张怪力啦，佢系一个特别版嘅卡，所以咧佢闪灵灵啦，同埋嗰个卡底嗰度有少少嗰啲锯齿纹咁，佢系独立有一个胶袋装住佢，放喺嗰个卡组里边。 一开就即系佢一开就系得嗰张嘅啫，嗰一包。 系啦，咁侧边就有一啲正常基本嘅卡组啦，嗰张特别版嘅卡你放落去又得，唔放又得，冇所谓啦。咁但系你好明显就知道嗰张卡系好 special 啦。 系。 咁咧，我就見到隔咗咁多年，20年啦，應該有十幾二十年喺網上面外國啲網站咧，平質幾百蚊會有一張， 幾百蚊講港紙定係 港紙啊？ 折折點 咧？因為貴質可以賣到萬幾兩萬蚊。 哇！ 咁咧嗰下我就即刻哇！等我揾翻屋企嗰張出嚟先。 喂，你賣出去， 我中間數 你可以放兩個禮拜假唔做節目喎、啊，可唔可以啊？唔得喎，應該。 如果中間數啊，中間數都可以差唔多啦。 OK， 你知唔係揾好多啦？咁 唔係你好多嘅。 咁然之後我就想揾翻嗰張卡出嚟睇下啊，可唔可以擺上去？因為都唔玩啊嘛。後屘就知道張卡我諗翻就喺個朋友屋企嗰度。咁我真係有嗰張卡嘅。咁然後我就喺等緊諗住攞返嘅同時就上網睇究竟點解嗰個價錢可以差咁遠呢一件貨品，因為上面全部都係二手嚟嘅。咁其實個價呢我就發現真係任你開㗎啫。你鍾意開你夠膽開，老實講賣到成萬幾蚊一張嘅卡，佢唔顯得佢比幾百蚊嗰張係特別好嘅、 okay ， 因為卡仲有啲認證㗎嘛， 係你要 send 過去外國嗰度特登俾佢評分㗎嘛， 啊、 即係個保存度有幾好，個 十分係好高㗎啦嘛， 係啊，十分係滿分， 有啲九分九點五咁啦， 九分好貴㗎啦都可以， 我見到喺嗰個網站拍賣網站有啲九分認證咗嘅。都講緊可能係真係千零二千蚊，夠膽死人，冇認證過走去開咁高價錢， 咁我知道，原来呢个世界你够厚面皮，你够胆咧，你真系有机会搏到啲嘢翻嚟。我唔知佢最后有冇卖得出啦，但系你真系够姜，即系你够胆死去咁样卖噶嘛？ 唔系，同埋即系我谂嗰样嘢系真系嗰、那个市场啊，个市场咧呢啲卡系好浮动噶，即系因为咧我都听过有一个朋友，佢又系玩 Pokemon 卡啦，跟住然后咧佢储咗一张闪嘅卡，系嗰啲女仔嘅角色，即系 Pokemon 入边女仔嘅角色，即系个训练员，唔系只 Pokemon 系 trainer 卡。跟住然后咧，佢话咧早排攞翻出去放咧，佢特登寄咗去外国嗰啲咩 PSA 定 PAS 嗰度咧做 机构， 系啦做认证。跟住然后翻到嚟咧，因为个认证有十分啊，咁然后咧佢可以放咗成万几两万蚊，跟住佢仲要放咗两张添。 哇！ 跟住然后 咧， 我就系听完呢个古仔之后咧，我就想咧入坑啊！我净系玩呢个 Pokemon 卡嘅炒卖，我谂住可以咁样炒卖到一啦。 唔同噶嗰件事，我话俾你听， 系对原来系唔得噶， 唔得噶。即系我会谂翻就系、是。我都有同你咁嘅諗法，咁但係其实所有嘅嘢你见到佢好似哇好似赚好多，你真係要有考虑眼光啦，投入嘅时间啦、金钱啦、研究㗎。因为我再睇一啲台湾嘅 YouTuber， 佢哋又係有玩卡唔同嘅卡 game， 咁有一啲都係会卖出去啦，諗住或者唔知佢会认证啦，佢哋个夸张嘅程度係手上面拎住一包未开嘅扩充包，佢就话呢一包咧系参加一个唔知啲咩比赛里边先有机会攞到嘅。咁、 哦、 啊，听讲咧就会有五张嘅限定卡，呢个扩充包里边可能有其中一张咁啊，你当。佢除咗准备咗呢个开箱嘅一个素材之外，佢隔篱咧系准备咗一个公民袋啦，有个嗰啲唔知透明瓦加咧胶盒啦，有啲扑扑纸啦，佢做乜嘢咧？戴晒好似手套咁样噶，佢拍嗰条片咧， 验尸官咁款喎佢， 即场开俾你，好似嗰啲苏富比嗰啲咁， 系 开完张佢就哇，我抽咗呢张啦。因为佢要去认证，要保存佢一个最新鲜嘅程度，同你去街市今晚买嗰嚿猪肉系一样。佢呢头喺个扩充包拆出嚟，嗰头佢就要将佢放入去嗰啲 袋度啦， 袋啊，嗰个阿加力胶架啊，然后扑扑纸咁样包住佢，然后就即刻空运出去，要去寄，然后去攞个认证，就因为佢暴露于空气， 就会变黄， 长嘅时间可能会影响到个质素，佢哋玩到咁。所以你如果你真要做嘅话，你系要专业到，你系要准备晒所有嘅嘢，然后去玩啦，咁我知道我冇可能。 不过其实今日讲咁多嘢都系奉劝大家，得闲咧翻屋企抄下个笼底啊，床下底啊，睇下有冇呢啲自己细细个收埋咗唔觉嘅中古玩具啊，可能你卖翻出去好值钱嘅，真系 你真系揾下咯，有啲要有市有价咁样，你真系会唔知道噶嘛？ 冇错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我有人生当中嘅一个发达大计啦，我而家决定啊。即系当呢个玩具市场系咁有潜力嘅时候，我就净系炒卖玩具。我觉得炒飞而家都唔够。 就凭你呢句，呢一首歌我觉得送俾你好啱。 系嘛？ 奉劝你呢啲咧，就系发梦啦，谂住投机嘅人咧， 不劳而获啊！ 系啊，送你五个字啊，就系呢一首歌嘅歌名，别放弃治疗。连思雅。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拥抱未必衬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清先犯下苍生也犯过的错，难道怕别人什么？他能奈我何？自己伤势自我意，自卑一下绝对可以，那需所有人中意，接受比赞美更奢侈，痛苦谁没有被世间怀疑，被生活劫持，软弱过更坚持，天使爱任我痴、

首先送上的有这一首很有蒸汽波味道的，由 Mary Lam Lam 加上炮海主唱的《不清醒都市》。没错，今天骚动音乐你会听到很多很有 City Pop 味道的作品，也可以期待一下六点半波城他都有很多 City Pop 作品带给大家。有 synth pop 味好重的，有呢首刘香琼的作品《今天不想化妆》。 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让这阵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人太大冒充，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暗，再微细连睡觉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场青春单曲，错过路口渐厌恶变作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让这心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 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望。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痛唱。始终几位，始终喜欢在云间这位我。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悲痛，不知怎形容。 我谂要话性感新定义摆喺佢身上，冇人会反对啊！好多镜粉等咗好耐啦，系嘛？佢系伊人陈卓妍，终于再推出佢新作品，搞不懂。 一天一心一族人，长年累月酝酿情分。有点来如共振，要是谁和谁合衬、啊、情未能用比吻。如提炼清风的味道，才延续交心幅度。如未觉要心底跳舞，能心中有数，然后陪未来画地图。要醉到开始，过去两向知道风花雪，梦想也会体炼芬芳的酵素。大酸涩都好，大苦涩都好，甜蜜蜜更要趁早。交杯的刺激想维持，仍旧要生死地相处。错逢如唇扬月冷，看如偶遇。过来人成熟强，先不怕输，醉在悬崖前唯有。风花雪，梦想也会体炼芬芳的酵素。大酸涩都

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再见啊，下次见啊，有下次嘅话，拧开啲手，我冲落楼，走嘅时候有少少内疚，系咪扫咗佢哋兴，系咪太不近人情，开始反省，我好似有啲明 ，party 冇咗我冇咁分，就系留住我嘅原因。啊，其实大家高兴先系最紧要，我应该翻去陪佢哋到听朝。喂，系啊，我翻嚟啦。系啊，喂，有冇挂住我啊？喂，系啊，我哋饮杯先啦。吓，咩话？你话转头先啊？吓，佢哋头先唔系系咁留住我嘅咩？点解？而家个个醉晒，冇人理我嘅。 MC Soho Kidney featuring Kayan 9896有呢首 意见啦， 系咁先啦。 管理部门表示，至少27人丧生，超过1700人要疏散。总统埃尔多安与受灾地区领导人通电话时，承诺向他们提供一切支援，并且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当地电视台片段显示，有街道被洪水淹浸，几十架汽车被围困，大量的杂物和碎片在水上漂浮。洪水冲入部分房屋，有居民逃到屋顶等候救援，当局出动直升机和船只协助他们撤离。洪水又导致当地基础设施损毁，大约330条村庄没有电力供应，5条桥梁倒塌，部分道路亦都被冲走。黑海沿岸的巴尔滕省有民众失踪，当局正在搜查。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咧，较早前近文化博物馆的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系一带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的管道入面。咁另外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咧近海景山庄都系曾经有意外嘅，而家龙尾就去到天富海湾。提提大家喺西贡嘅濠涌，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咁附近一带有封路安排。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濠涌一段嘅交通咧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嘉林别墅。后少少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影路同埋亚公湾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吉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现在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非常繁忙的，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去观塘龙尾就在星河名居。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嘅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在安定村。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沙頭角公路軍地北村去沙頭角、東涌與東路迴旋處去九龍、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去深圳灣和南灣隧道入口方向九龍。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挨开。 疫情之下，一众歌手包括林奕匡、林家谦、卫兰、丽英等，联同民间专业音乐精英送上连场居家音乐盛宴。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音乐盛宴，用美妙音符继续同你加油打打气。今晚七点零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决战时刻，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军事迷、历史迷绝对不能错过。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萧艳平。 邝仲庭阿庭曾经是一位传媒工作者，对于旧社区的人物故事特别有兴趣，他选择了用深水埗作为制作节目的题材。 本身深水埗入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小故事或者人物，甚至是铺头。 时间的流逝令到旧社区的面貌逐渐消失，但是不变的是社区的人情味和人的坚持。 铺头行业不同了，其实入面的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人情味的确都有很大的变化的。共通点就是他们揀了一个手艺或者一个行业坚持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很值得尊敬。 制作节目令到阿婷得以传承社区的故事， 很开心有机会跟他们交流，透过访问去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给更加多人听到和分享给更加多人知 道。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尹志文导演将香港残奥运动员苏华伟和苏妈的奋斗故事改编成电影，伟仔哪一段经历最震撼到他？ 看过苏华伟比赛的人，你会成日见到一样嘢，就是因为他手指无力，他用不到起跑器，即原来他不单止人生输在起跑线，他就算跟同级别的人比赛，他都是输在起跑线。但是最精彩的，你就见到他会慢慢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超越晒所有人，最后冲过终点。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 今集阿 Jade 找来了科技社企创办人张世豪 Sunny， 分享他怎样突破严重肢体伤残的限制，成为有自己社企、有自己注册专利发明的一个逆境达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ade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听 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全城点歌大行动，今日我哋点歌对象呢已经喺今日晏昼摆咗上我哋社交平台，大家见到啦，就係、是、跳楼机。 点噶？点解咁噶？ 咩点解咁？ 点解而家先知噶？ 咩而家先知？ 我都真係今日先知，原来去到月尾，我哋香港唯一一部，应该係唯一一部最高嗰个跳楼机。 廿层楼咁高嘛。 係啦，就会。 就拜拜退役 啦。 就退役啦，咁所以大家有冇有啲同呢部跳楼机嘅回忆呢？ 零啊， 有冇曾经玩过呢？ 零啊， 我系你零嘅， 你呢？ 我掹车边有 0.5 啦，咁样 点翻 0.5 啊？即系点啊？你上咗去唔落翻嚟噶嘛？ 我企到佢楼下咁样样咯。 咁你真系冇玩过、啊， 所以 0.5， 但我有嘢同佢，即系我有个 有 connection， 有 connection 嘅。咁、啊、但我见啲报道都有讲，原来系示爱圣地、啊，曾经我 系咯，真系唔知啊嘛。但系我都听过有啲朋友系嘅，即系因为都好早期出现啦。咁啊，听即系中学嘅时候都有啲朋友仔会讲下咁样嘅。 几搞笑系，你有冇一啲同呢部跳楼机有关系嘅一啲回忆咧？都。我要 share 俾我哋啦，同埋拣首歌送俾佢啦。呢部服务咗20年嘅跳楼机，好啊，听下话同佢系零嘅阿斌写啲咩俾佢啦。 亲爱嘅跳楼机，你好啊。其实我细个咧就已经听过你嘅大名噶啦。由2004年你定居香港，我就不停听到身边嘅朋友提起你。不过咧，就一直都唔够胆嚟拜会你。当年仲读紧中学嘅我，学校咧大概会分为两类人嘅，一类就系会玩跳楼机，另一类就系唔会玩跳楼机嘅人。基本上喺朋友同同学之间咧，做起呢个分类名单之后，往后嘅校园生活就已经被决定好噶啦。会玩跳楼机嘅人自然就会被邀约放假一起去主题公园玩啦。其实唔单止去主题公园噶，基本上所有会去玩嘅节目咧，都一定会预埋佢噶。因为会玩跳楼机嘅人就好似等于好玩得嘅代名词一样，所以佢嘅校园生活又会点会唔缤纷啦？而好似我呢啲唔够胆玩跳楼机嘅人。同学就好少会约出去玩啦，就算咁好彩有人记得预埋我，顶多都只系凑下人数咁解嘅啫。所以曾经听过好多同学仔点样喺跳楼机上面表白啊、拖女仔手嗰啲故仔，通通都冇我份嘅。对我嚟讲咧，你可能只系恐惧嘅象征咁解，但系对好多人嚟讲，你就等于一份浪漫嘅回忆啦。所以当我听到你今个月底就要离开香港，我心入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舍。有些事是这样的啦， 喺度嘅时候咧，你未必会同佢有好大嘅连结，到佢要消失，你又会后悔自己当初建立咗一份咁遥远嘅距离。我又偷偷地话你知啊，曾经为咗接近你咧，我都试过首先探过你嘅朋友小丑过山车嘅，睇到底我同你嘅世界到底距离有几远啊嘛。不过之后我明白啊，这个世界所有最理想的关系都是应该留有少少空间的。所以我要点一首 Jane Curious 的逐歌逐歌给你。就算这个世界事物最终都要消亡，不过心里面我都希望有一天你是可以回来的。同你用大蓝都扯不埋的奔驰上。 此刻不需娱乐，休息只想静坐下来。今天你说这里没你的将来，若要分开，我怎么去爱？故事桥段删减覆盖。改写原定盼望期待，画面角色更改只好低调放开。若要分开，我不懂去爱。分开，逐个逐个逐个逐个分开。剩我在勾出青苔，分开，逐个逐个逐个逐个，望你一日回来。天学习越看越放越开，像那青苔纠缠存在。不想天天过着没有你的将来，让我放下，我不想再爱。分开，逐个逐个逐个逐个分开，剩我在勾出青苔。分开，逐个逐个逐个逐个不用回来。逐个逐个逐个离开，逐个逐个逐个离开，不回来。 带嚟有 Jane Curious 嘅逐个逐个， 都系因为有听众补充，都唔系净系跳楼机啊，仲有另外两部都咩华浪飞船啊， 系啊，都会好多噶，好多都会拆噶， 逐个逐个拆咯，逐个逐个离开咯， 系啊， 好 sad 啊， 冇啦。不过好彩我不嬲同佢哋都唔系好 friend， 唔系咯，几虚伪话希望期待你翻嚟，你都唔玩， 唔系咁都有朋友会玩噶嘛，睇佢哋玩得好开心。 好啦，到我啦，咁个零点五个关系同跳楼机系咩事咧？听下知啊。 亲爱嘅跳楼机，你好啊！眨下眼你就服务咗大家20年啦，听到你要光荣退役，我真系冇乜感觉啊！因为我从来同啲机动游戏都唔 friend 嘅，细个净系坐车都已经会晕车浪啦，更何况系嗰啲摆明想我呕想我晕嘅机动游戏。所以我去亲嗰啲唔同主题乐园， 我已经自动 screen 走晒嗰啲机动游戏，净系去睇下啲熊猫啊，睇下海洋馆啊，睇鲨鱼咁咯。不过咁，阿跳楼机，其实我同你都有一个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再会面嘅故事嘅。时间要去翻嗰时，我读紧唔知中六定系中七，学校旅行正正就系去你嗰个主题乐园。今日晨早成班三十几个同学，连埋啲老师就喺门口嗰度等开门啦。一开闸，我哋就冲晒入去，成班血气方刚嘅男仔就梗系话玩机动游戏啦。平时要排好耐先玩到，难得嗰次好似包场咁样，鬼影都冇只。开始咧，佢哋系玩飞天千秋先嘅，咁我见个个都上去，又唔算揈得好快，咁啊胆粗粗玩啦，都勉强完成到嘅。落到嚟之后，其实都开始晕晕地噶啦，点知突然之间，唔知边个嗌话，不如一齐去玩跳楼机咯，跟住就成班人过咗去啦。我真系好记得，当时企喺跳楼机排队个入口前面，已经系由三十几个同学筛剩十几个嘅啫。明明我唔够胆玩啦。我又唔知点解跟住佢哋走咗过嚟趁虚，而企喺嗰个正门口，我高头望住你嘅时候，你嗰种压迫感同远距离望你真系两回事嚟噶。亦都因为咁，再有几个同学临场缩沙，而喺呢个时候，突然有人拍我膊头讲咗句：波成，一齐上去啦！咁多人壮胆，唔惊嘅。老实讲啊，佢呢句。听落去就真系一个好废嘅鼓励，但系令到我由100% 唔玩，一下子好似跳楼机咁跌到落去得翻50%，因为我心里边都好清楚明白，难得有咁大班朋友喺身边壮胆，如果我都唔想去嘅话，我呢一世都应该唔会再有藉口同埋胆量去玩跳楼机噶啦。咁我系咪应该真系趁呢个机会试下呢？当时真系一念之差嘅啫，最后我系冇去到嘅。跳楼机你真系好恐怖咧，净系企喺下面望住你嗰个 free fall 啦，啲人嗌到就嚟死咁样，企得越耐个人就越惊。唉，你话我废都好啦，我系唔够胆上去噶啦。你问我有冇后悔？咁又冇嘅，我又冇因为咁样而损失咗啲咩回忆，当日美好嘅感觉仍然都喺度，而家仲多咗一个懦弱嘅故事添。好啦。你都就快要退役啦，喺度都多谢你俾过呢一段，亦都系唯一一段同你有关嘅回忆我啦，一路顺风啦。呢世人都冇谂过玩跳楼机嘅波成常。 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每站风光旖旎。记挂卡冲单柜，待你去浇水，再翻嚟。任季节再更迭换替，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枯萎。再见片雪都红眼，地时代。Yeah. 其实我哋都好纠结嘅。咁呢只歌播埋佢，今日唔知点解，其实明明冇关系，但又好长戏啦。 冇错。 咁但系我哋最后决定咧，都要读一读听众嘅点唱，因为咧有一个非常之出色嘅 message 系乜嘢咧？ 嗰个听众想话你两个都唔玩啦，佢就话其实究竟玩跳楼机个感觉系点样样 咧？啊，可以过山车咁咯。 佢话同过山车唔同，佢话系。一瞬之间嚟嘅嗰种，所以咧佢提供咗呢首点唱嘅歌咧，我觉得都应该几代表咗话跳楼机嗰种心情，觉得几出色，所以拣咗嘅，所以我哋决定喺最尾播少少俾大家听。 喂，出色啊！呢首 突如其来嘅心跳感觉，嗰下戳落去嗰下就好似一见钟情触电。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脈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终极让 我想讲咧。啱啱我头先都上网特登 search 人哋玩跳楼机嗰啲片嚟睇啦，完全有呢一首歌嘅感觉，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啊。 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就系跳楼机啦， 手汗出埋嘅真系，唉，好彩冇玩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表示，医管局全职医生和护士流失率上升，过去一年分别达到 4.6% 至 6.5%，部分是因为移民，加上私家医院从公立医院划割，情况令人忧虑。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预计，医生流失率会进一步上升。医委会委员林志游认为，修例让海外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返港执业，长远对增加公立医生帮助不大。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民阵自2002年成立以嚟，一直未有注册为公司，亦都未有按法例向警务处牌照科注册为合法社团。近年组织一系列大型非法游行集会，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警方已经搜集证据，随时对违法组织采取行动。他说，一些有头有面的人已经因为非法集结罪被判监。不排除警方继续对一些主要骨干进行调查检控。萧泽颐接受大公报专访时有提到，犯法就是犯法，不会因为辞职抹走犯法行为。从量的话可以是求情的理由，但是继续违法只会更加深化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另外，民阵临时召集人钟崇辉接受查询的时候说，不评论民阵是否今天开会决定解散的事。早前有报道指民阵或者会宣布解散，并且是今天开会决定。 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首次超过20,000宗，创疫情以来最高。而东京都新增5773宗确诊，亦都再创单日新高。东京奥组委公布有11宗相关人员确诊，包括4宗涉及即将展开的残奥会，当中1人是海外人员。南韩新增19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220,000宗。新增6名患者不治，累计2144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快线有坏车噶，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快线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翔道西行嘅车龙啦，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香港单车馆公园，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阿 Lu 识嘢喎， 吓？点解你喺度嘅？ 磅重机呢啲咁经典嘅设施，我梗系成日嚟啦。想知佢点特别？听实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你头先睇到嘅嘢，记得当睇唔到喎。 得，部机坏咗嘛？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妇产科专科医生欧阳锦全医生， 睇翻美国系佢有超过90,000个大肚嘅妈妈咧打过呢个 mRNA 嘅疫苗，咁就打咗点解好啲咧？如果妈妈大肚惹到就会差啲，并发症高啲，咁引致嘅就系话其实胎儿早产机会系高咗几倍嘅，即系细过37周要攞个 B B 出嚟啊！咁如果你打咗有个保护嘅，咁啊希望真系唔好感染到，或者嗰个并发症会冇咁差。真係唔使早產咧，其實對個 B B 係有間接幫助嚇。我哋如果學西醫就係講科學講證據啦。咁如果你話數據暫時上我哋睇到就有效保護嗰度係睇到真係幫得到，值得打同埋應該打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國劇830號手就位， 被稱為擁有超級大腦嘅夏珏。点解会希望可以做一位出色嘅军人呢？ 能够亲眼睇到导弹部队玩快闪，相信仲难过喺地铁遇到外星人。嗰一刻，我觉得毕咗业，我或者应该去当兵，又或者唔使等到毕业就去当兵。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好咁快 say no， 听下先啦。 从来没有想好人，无缘分懂不记恨，天阴缺月有时，烟火散落不止，重度大 同阿 K 一起监制的李志胜是一位小提琴家嚟嘅，喺佢心目中做流行曲比佢拉 classical 难好多。但系听到阿 K 同佢分享自己嘅作品之后，被感动，于是答应参与今次编曲监制嘅工作。作曲填词郑安琪，编曲监制郑安琪、李志胜。 也充满似春风暖的爱。 上榜九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郑安琪离不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上面都輕輕預告過，今日同大家懷舊一下。前上個星期睇完力爭的都市初體驗演唱會啦。当初 pre-show 当中有位 DJ Jasix 就玩咗啲用 City Pop 做嘅 DJ set 之后，我就觉得不如呢个礼拜到我试下同大家怀旧下啦。 一句句述说昔日难过，无助，千百岁皮骨封印着流血。 旅程没接不，到何在遇上？ 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系冇听错嘅。今日呢个 EDM Friday Mix 嘅 DJ set 揾嚟一啲旧歌，一啲近期大家成日讲 City Pop 感觉重啲嘅作品，有啲嘢真系源自嗰个年代嘅。 亦都有一啲近期香港一啲音乐人去再做翻嘅啦。 今日选择讲少啲，系因为成个 flow 我都好中意，好顺，希望大家一路听住都有翻嗰啲怀旧 feel 啦。之后听呢首系吉田美奈子1982年嘅作品，叫 Lighting Up 嘅。咁今日当中再玩一啲，譬如抽完分啊、1986 Omega Tribe 等等嘅。咁啊，个 playlist 啦，晏少少摆上去网上，大家可以睇到啦。下个礼拜见，拜拜。